夏天的心情像是六月份天气，有的时候艳阳高照，晒的人有些心烦意乱，有的时候又是大风大雨的，让人的心情像是吹烂的树叶。人在夏天的状态像是那些肆意生长的青春时光，其实说起来，那些在空气当中肆意生长的爱情才是最让人着迷的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王铮演唱的《六月》。 你说你爱雨，但当细雨飘洒时，你却撑开了伞。你说你爱太阳，但当它当空时，你却看见了阳光下的暗影。你说你爱风，但当它轻拂时，你却紧紧地关上了自己的窗子。你说你也爱我，